声喊出我爱你，时刻把你放心底，不怕网络的虚拟带着你，一直虚表的情谊，全都爱你的秘密，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。为什么我们相遇网络？为什么要拉虚拟对待我？我和你在一起，在一起的甜蜜，这份爱会埋在我心底。大声喊出我爱你，时刻把你放心底，不怕网络的虚拟带着你，一直虚表的情谊，全都爱。